书画样样强， 三番五次未曾见，俺今日愿能偿。 拜拜见妈妈。 几位公子快别客气了，拜见我是假，想见我们师娘才是真吧。 请俺师娘圣称，我们不爱公子。 那可就要看看您的生日礼物有多重了。 白羊客上孙父，孙大官人到。 休说上不不风流， 哟，这位大官人要给哪位姑娘啊？ 都说是杜十娘今天多钱，我算不要看她是春还是秋。 妈妈老在行，见识广，佩服佩服。 孙大官人，您瞧，这几位官人来了几次，可都没见着我们十娘。今天正巧是十娘的生日，这可是您的运气， 也是您的彩巧。我只见尖声李家李公子到。 You.

去找李公子。 俺有一半赎金，我实是无计可想。 公子艰难筹措，足见千真一见。我沦落多年，也有些私房积蓄，可以不提一半。春桃妹妹，银子现藏在床褥里面，你帮我快快取来，地方宝儿变卦。姐姐，你这是自赎自身呐、啊！李公子，我姐姐把心都掏给你了。 师娘啊，你对我千山一重，我李家今生今世绝忘不了你的深情。 江湖啊！

院里撞了枪，负伤玉权贵，好似恶狗遇豺狼。幸亏我技巧溜得快，险些被咬伤。但淮阳我欺行大事官人当，在京东我见官低头好窝囊，我此番进京有志向，待明远回故乡，吉祥风光我好得起。京城真传李甲，双出杜十娘，堂堂名画跪了穷酸秀才，花开他院我弯柔的茶。孙府从来不认这我姓张，我要见前郎叮当昂响，叮当昂响，大刀人寒心，七路人平常，我心激要和你一较真刀枪。李甲呀李甲，花落谁家尚未定论，你等着瞧吧。 成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，妻子苍翠百家娘，叔叔书房做东房、 感情 感啊。 们身旁别见，愿你们陈情照，一路平安，愿师娘见公堂，莫怕责怨，远贤的父母亲多为美 千金人生之言，